层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c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北京时间的12:0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青春联盟之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赢在创意大赛，特别大赛，特别的节目，所以今天每一周一期要给大家带来更多全新的内容。我是主持人苗珊。 大家好，我是浩洋。 坐在我身边这位浩洋呢，对我们直播间里面这个长枪短炮非常感兴趣 啊。对对对，整得跟这个新闻直播间似的。 我们是不是很 fresh？ 还行，还不错，还有来冒英文了，我天哪！ 因为我们是 Fresh Radio 青年广播， 对， 我们完全都是新鲜的。 完全都是新鲜的， 对，我们是属于年轻人的广播，所以在这个电台有和其他的频道不一样的特色，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 等会儿这块重来，你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你重来。 好，我们是不一样的。 哦，不一样在哪儿呢？这样是不是更？ 这个梗好勉强， 是吧？ 好，面前这小粉牌又竖起来了，再查一下，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的直播间一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了。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 啊。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对， 是吗？ 你关爱我们了吗？ 我关爱了。 好，现在这关爱就可以看到自己哦。 嗯，这个名字起来挺好，谁起的？ 老板 说远了，说远了。 好，今天我们青春联盟呢，要带给大家更多年轻人关注的消息。因为我们最近北京电台的一个大事儿，就是赢在创意华语广播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了。 嗯， 上周三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大赛的细节，今天同样要给大家进一步推进大赛的一些情况。 是的，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支招的。 支招啊，就是该怎么整，该怎么来，是吗？ 因为这个比赛啊，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办了，这是今年第10届，是吧？前9届很多朋友都在观望，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但是发现，在观望的过程，这个大赛的难度有所提高，因为选手的质量是越来越好了。 是的，肯定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像我这种技术小白，我一听哇，这么炫的片花啊，这么酷炫的音效啊，都是怎么添加进去的？我完全都不懂。 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你还是非常优秀的。 真的。 对。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重量级嘉宾面前，我们就真的是纯属小白了， 收敛一点。 对，作为这个广播节目的制作方面，我们请来了两位特别重量级的嘉宾，因为都是专业性很强的 两位同仁 都是技术工人， 对， 技术人员， 从专业层面 也不能这么说啊， 对，从专业层面给我们提提醒，支支招，也给所有即将要参加比赛的朋友呢一些好的贴士，让大家更好的以更好的状态参与到这届大赛当中。 哎， 下面给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电台制作中心企划制作部副主任徐杰婷，有请。 欢迎 大家好，我又来了， 此处有掌声， 呱唧呱唧。 这次换了点衣裳呢，上次发现我们的有视频拍出来很美， 我跟你说，鲁豫，你这次再不换衣裳，人就觉得你这节目是录出来的。 哎，说的对， 对， 特别好。好，另外这一位呢，就是我们每天都会跟他打交道，因为是我们身边特别可爱的同事，北京电台录音师严乔峰，有请。 大家好，我是乔峰，叫我大侠就可以了。 对，就每个人对他的昵称都不一样，比如说刚才浩洋问我说你一般叫那个他什么呀， 对， 我说叫小严，他说哎呀生分，我说那你叫什么呀， 我叫峰峰， 你看峰峰。 那我们都叫他大侠， 大侠， 对， 因为他是技术大侠， 对， 技术大拿， 乔峰嘛，对吧， 哦， 大侠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么联系也是可以的， 咱爸咱妈好有预见性。反正每一次啊，有的时候我去那个小严那儿录出来的东西干话我都觉得非常平淡，但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是我录那个吗，就加了很多酷炫的音效， 就后期非常的牛， 对，后期非常的赞。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主要从技术层面给大家一些支支招哈，让大家更好的备战这次大赛。我觉得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回顾一下，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上周没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哦， 徐徐是不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大赛的基本情况。 好，是这样，今年呢2018年4月20号呢，我们正式启动了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这个大赛呢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主办的这么一个大赛，这个大赛已经办了第十届了。那我们今年从4月20号正式启动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来报名参赛了。作品的提交截止日期是2018年5月20号。稍后我们会经历这个海选、初赛、中评，到最后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北京举行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会邀请所有中评当中脱颖而出的获奖，就是被评选出优秀作品的这个选手，来到北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颁奖典礼，然后也会有一些评委来给到一些专业的意见， 关于这次大赛，如果有一些朋友即将想参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我们的聊天室给我们留言，现场呢有两位来宾作答，给大家详细解答这次大赛的基本情况。 对， 另外，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赢在创意的微信公众号嘛？ 好，没问题，赶紧扫一下， 赶紧扫。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哦， 我们更多的大赛攻略都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回复您，来指引您，解决您的问题。 徐徐你多举一会儿哈。 好，多举一会儿。 凡是现场就是扫这个二维码，里面就攻略啊、规则、大赛基本情况全都有，甚至是往届的一些优秀作品可能都能查得到。 对，我们还有一个大赛的官网是 yzcy.rbc.cn， 这个是我们的大赛官网，上面会有往届的获奖作品的这个可以审听，然后还有我们这第十届的一些相关的官方动态，官方动态的消息推出。 对，这次那个大赛分成奖项是三大类，对吧？ 对，我们会评选出三类作品，一个是原创广播，一个是创新的，还有叫原创广播公益广告类，三类，我们还会评出两个单项作品。 前两类主要的区别，上次我认真听讲了，就是有没有在公开的媒体播出过的， 对对对对， 区别， 对， 播出过的您就得报那个 创 新， 创新，对， 没播过的就是原创， 对，原创嘛，就是没有的。 对， 叫原创， 然后 头一回， 对，头一回 ，very fresh， 跟我们一样，完全是新鲜的。利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基本规则。现在呢，大家如果在网络上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微信的网友朋友们，或者是在易直播平台上关注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的评审规则，原创广播节目类的评审规则现在就在屏幕上方，大家可以看得到。然后现在看到的第二张图是创新广播类评分的规则，分别有每一项要占到多少比重，然后评分规则是怎么样的。第三张图片是原创广播公益广告类的评分规则，基本上也是如何打分， 评委的打分依据是什么？最后一张图片可以看到的是原创广播节目作品类和创新广播节目作品类，还将评选出的两个单项奖，分别是最佳新媒体应用节目作品和创新海外华语广播节目优秀节目作品，这两个。 对，所有的相关信息呢，在我们的大赛官网上都可以看到。 嗯嗯。 然后包括报名表格的下载，创意文案模板的下载，都可以在官网上来完成操作。 嗯， 官网上会有详细的这个提交作品的材料说明，包括如何参赛，如何发送，邮件的格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就是希望各位参赛选手可以仔细阅读官网上的相关消息，如果不明白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再留言，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会对他及时来回复。 官网网址再给我们说一遍。 官网的网址是 YZCY， 也就是赢在创意首字母 .rbc.cn。 嗯，了解。 浩洋，你刚才我看到点出图片的时候，你的眼神是哇，没见过吧。 对，确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已经到第十届了，各方面来说应该都非常的，我觉得专业。 嗨，我是说我们这个系统很牛吧。 哦，你说这个。嗨，这个想当年我也是见过世面的。对，但其实就刚才你给大家放出来这几张图啊，我结合今天呢，我其实一直是有一些问题的。 好啊，赶紧提问。 你说现在就问还是过会儿问？ 现在问吧。 现在就问哈。就其实刚才看到，就是在最后我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作品，它可能会从各个层面或者各个方面来考察，比如它的创意，比如它的文案，包括它的后期制作等等的。但实际上这个不同的方面它所占的这个比重是不一样的，包括刚才我大概瞥了一眼，它的这个创意是占40%， 嗯， 然后文案占30%还是20几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值。但实际上就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这个录音艺术，包括它的后期制作等等，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它占的这个比重并不是最高的。但实际上如果说你是一个从业人员，或者在这方面你有很多的这个了解的话，其实这个后期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选手，我怎么来在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我来把控这个其中的这个谁多谁少，或者说如果说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创意满分，但是我后期制作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精良，那可能跟那些精良的作品听起来那感觉就是不一样。但是 对， 但是他这个制作的这个百分比又占得很少。 浩洋说的对， 是吧？我就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作为从业人员的我来说多年很困扰的一个问题。 你长得帅，你说的什么都对。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首先我们这个大赛呢，它的相当于它的一个商标就叫赢在创意，对吧？ 对。 那首先其实我们主要想评选出来的，或者是说想要发现的，还是一些非常棒的创意。 嗯 啊，那当然一个广播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个音频产品也好，它不能够只有一个创意，它要把它形成一个完完整整可以听得到的一个音频。 嗯， 那刚才浩洋也说到，就是可能创意占的比重会多一点，对吧？ 嗯， 这个后期纯后期制作的这部分的比重可能会稍微少一点，但是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大赛它所面临的这个所有的受众，因为我们是不限年龄、不限性别，然后不限这个工作经历，你凡是无论你是主持人也好，还是说各大社会音制作机构也好，还是在校大学生，还是广播达人，就是我们也考虑到我们受众的层面会比较广，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需要硬件可能要求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方面吧，我们没有把它看得非常的重，这样也是为了吸收到更多的创意。 明白了。 刚才浩洋说的也非常对，就是说在声音产品里面，其实后期制作往往会被人忽略，但是呢它其实非常重要，它能够决定这个整个创意最后成品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感受。那我觉得至于这个声音后期制作的这个技术啊，包括它的一些小贴士究竟是应该怎么样的话呢，那我觉得让这个大侠给大家支支招，或者是说说以前呢你在这个声音产品后期制作上的一些经验，给这个广大的这个参赛选手也提供一点帮助。 好，没问题。 你的时间来了，后面的时间全部是你的，开始吧。 都是我的吗？ 对， 都是你的。 其实我就是想让徐徐开一个场，然后他休息了。 对，我可以休息。 严旭峰，现在真的，你是我们的大侠。 镜头现在给过去就不用再切了。 对，不用再切回来了。 开始吧，我觉得严旭峰作为曾经参加过比赛的，也得过大奖，你肯定有很多经验可以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好，咱们先从哪个问题开始聊呢？ 你随你， 盘古开天辟地了。 好好好，那我就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想录制出制作出一个完整的广播节目，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有哪些基本的需求。 好 啊，先说硬件。 嗯， 那么最基本的有这几样肯定是缺不了的。 嗯， 第一就是话筒、声卡、电脑、耳机，这四样肯定是必备的，你缺一不可。 一个手机不行吗？ 手机，哎呀，录是能录，但是你那个品质没法保证。 就是你一觉得像我们这样人太糙了， 抬杠你是。 好， 对对，这四样是比较基本的。当然，你如果想做的更专业一些的话，那么还可以再额外选配一些，比方说专业的调音台，包括音箱，还有一些周边的硬件效果器。当然，这是加分项，不是必备项，这个要看大家的条件能不能允许。那么 我提个问啊， 哎，好嘞。 硬件效果器是什么？因为我们平常接触都是软件，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录音软件当中会有一些效果器。什么是硬件效果器？ 硬件效果器就是比方说你到一个机房里看见有那个机柜，然后下边一台又一台的机器， 嗯， 那么其中有一些就是硬件的效果器，它的品质呢一般来说要比电脑里的那些软件效果器要好一些啊，它的功能会更强大，然后音质会更好。 因为你写吧，嗯，软件呢相当于是加载在你的音频制作软件里面的效果器。 对对对对对， 那硬件的效果器呢，就是你实实在在可以看到的声音会经过这个效果器处理之后再返回到你的工作站。 这个更专业是吧？ 更专业。 就这么说吧，如果你只是软件好，从根儿上不解决问题，软件也帮不了忙。软件可以从80到90分，但是如果你的基础分只有30的话，那它只能加10分。但是硬件处理器它可以让你从60分一下得到80分，或者从20分到60分，是这个的区别。 对，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我理解就是硬件上如果首先到达一个高度了，软件上是锦上添花的。 其实硬件是锦上添花。 好，你继续。 好，我来吧。 这个东这个东西会就是这个东西是很普及的吗？比如说 不是很普及， 这个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已经是比较专业的设备， 比较专业的。我觉得那个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可能还是用软件的机会要更多一些。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我这儿就想一笔带过。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接下来就说软件。 嗯， 那么大家不论是录音还是后期制作。现在可能用的最多的就是 Adobe 的 Audition， 嗯， 大家可能简称 AU， 这个是比较偏民用、比较亲民的一款软件， 嗯 ，AU。 然后，那么再稍微进阶一点呢，比方说 Cubase， 嗯 ，Logic 这软件难度就稍微大了一些，尤其是做音乐的人、做编曲的人用的会多一些。那么再往上更专业的就是啊，我用的，比如说Pro Tools， 这个就是录音行业的标杆啊，它的功能是最全的，界面是最好看的，然后当然学习难度也比较大。 就是每次我上你屋那儿，一堆抛物线和什么什么坐标轴的那个东西是吗？ 对对对，五颜六色的 波形，对， 然后十七八轨的那种。 对， 但 其实那个挺好看的，就你看 很好看， 哇，好厉害， 是不是比电台工作站好看？ 嗯， 说到他现在这个十七八轨，其实我想说一个，就是说我刚进电台的那会儿呀，好像暴露年龄， 没关系， 没关系，去年不就去年吗？ 对对对， 去年， 这是我刚刚进电台的那会儿， 太会聊天。 我们的工作站呢，还是一个两轨的， 嗯， 就是。其实它满足你最简单的需求，就是一轨人声，一轨电乐。 嗯， 我们来简单的做录播节目。 嗯， 但是呢，就是我们往往会做一些片花啊、广告啊这种东西。它其实不仅仅是一轨人声、一轨音乐，就背景音乐的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合成。那我们可能需要更加繁琐的一个过程。 嗯， 我们可能需要先把人声所有的人声都处理好，把我最想要的基础电乐放在上面 发送 和对发送到本地，然后再重新建一个，把合成好的放在第一轨，然后再把想要添加的音效放在第二轨上，再进行一个合成。那如果我可能后期还要再加其他东西，那我还要反复的进行一个合成。 嗯，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用两轨的编辑器来做一个广告，嗯，想要去评奖呀，或者说很多内容音响很丰富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很长的时间。 是， 如果做一个片花的话呢，也会是非常的费时费精力。 嗯， 但是现在呢， 一听十七八鬼，不是十七八鬼，是你想要多少鬼有多少鬼。 十七八鬼起步， 对， 十七八鬼。其实我 就会非常方便。 我刚才反应过来一个问题，我觉得苗山对不起，我现在要说，咱们这儿坐这四个人，我估计只有乔峰没见过那个软件吧。 哎呀，好像 这话我爱听，这话我爱听。 哎呦，我就觉得何必感觉哦，我刚听徐讲，我一想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那个感觉， 两轨的。 你肯定也是， 我 你不要 没见过吧？ 我觉得 不是特别记得。 不要站在我们对面。 应该没有见过，他应该是见到那个四轨的，咱们还经历过一次四轨。 他绝对是 见过，我是最早见过的。 他是我的前辈， 前那个改一改，你还一定要说出来。 我见过是在浩洋的笔记本上看到他的回忆。 怎么都行 对，反正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像刚才乔峰提到的这个如今的这个软件和硬件方面都有很多的升级，而且可能每一天都日新月异，所以在我们制作广播节目的时候有很多的便利。 对，没错， 是。 那么其实刚才软件这块还有一点没说，就是安装在软件上的一系列音频插件，也可以叫效果器啊，这个是软件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一个音频软件，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操作系统，在这个操作系统上你可以装很多的 APP， 这个是音频工作站很便利的一点。比方说我可以在 Pro Tools 上装几十上百个各种各样各种用途的效果器，然后它可以完成很多的音频处理，这个是很方便的。 你跟我们简单的说几个比较常用的吧。 比方说压缩器、均衡器、混响器， 对，都是干嘛？ 这三个就已经是最基础 的 了。对， 压缩是干嘛的？ 压缩呢，就是让大的声音变小，然后小的声音变大，让你整个语言听起来更稳、更实一些。然后均衡器呢，就是调整你的音色。比方说，浩洋，你的声音中低频比较丰富， 是特别丰富。 你的话筒不是，你的声音比较挑话筒。你直播间这款话筒其实不是很适合你， 那我这款 我录音棚的那个话筒就很适合。 真的吗？ 是的， 我的声音是不是很省钱？ 你的声音都不太适合。开玩笑，开玩笑， 不适合做，说明你的声音是有特色。 你因为没戴耳机吧？是不是？ 对，有点远，听着。 对， 所以如果我在修你用这个话筒录出来的声的时候，我就要把中低频摔一些。这样听起来会舒服很多。均衡器是干这个使的。混响呢，大家好理解，就是给它加一个尾巴，听起来有空间感，更湿一些，更好听一些。这是最简单的理解，更温柔，对，更 gentle 一些。 那其实正好提到这个话题，我也插一嘴，就是我想知道，因为每个人的音质不一样，有的人偏低一些，高频高一些。如果就是简单的分类，如果很多的朋友想制作广播节目，找适合自己的话筒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大概分类的推荐？ 它有没有一个比较通用一点的？ 对， 我觉得是这样。我没法说谁一定适合什么话筒，但是大家选话筒的时候要考虑一点因素，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你要看你录音的环境的声学环境是什么样的。你如果像在我们专业录音棚里，它的隔声和吸声做得很好，那么你选什么样的话筒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就是在宿舍录，或者在一个非专业环境里，比方说在一个小房间，或者你们各个高校的广播站可能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吸声和隔声处理的话，那么大家在选话筒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大家都知道电容话筒比较好听，但是电容话筒对周围噪声和空间的房间的反射声也非常敏感， 灵敏度高。 对，如果你在一个没有做过声学装修的房间里用电容话筒的话，那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声都进去了。 对，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我还是建议大家会选择指向性更强的动圈话筒。 对， 因为它灵敏度比较低，然后噪声呢不容易进去，然后包括空间的一些混响和反射它也能够屏蔽掉。那么这时候你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录到尽量干净的声音，把周围的噪声和混响隔绝掉。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想提升那个音质，还可以后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软件， 对，你录干一点，后期可以加混响。 是，就其实就节目而言，如果不是说是那种专业的特别让你听东西的广告，动圈跟电容其实录出来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对，如果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是，但是假如就我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是在一个非那种专业录音棚的话，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动圈我觉得要比电容可能录出来的 更合适一些，是不是这意思？ 也分人吧。 好， 也 是，这就是一个专业的回答。就是都摆在这儿，你也未必做得出。 嗯，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于听的人。 哎， 对，听的人用了什么耳机？ 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声音，从咱们说生产，也就是录制，到最后一个成品。面向无论是观众也好，还是朋友也好，还是市场也好，它总要有一个完整的过程。 嗯， 收音很重要，中间的制作，也就是再度创作的这个过程也非常重要。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环音收听的这个环境也非常重要。就像刚才苗山说的，你用的什么耳机？ 对， 你用的什么音箱？你这个人的耳朵有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他都会对这个声音有一个不同的主观评价感受。 嗯， 就是我们在学录音的时候有一门课就叫声音主观评价。 对， 这门课呢，就是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那个老师会给我们听很多的东西，让我们每个人自己去说自己的感受，那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声音的，我觉得它的魅力就在这儿。 嗯， 对，咱们刚说了那么多，要不要给大家放点作品？ 可以啊， 新鲜一下。 好好好好好， 那咱们放一下那个《红海行动》那个片段吧，也是1039听天下的一个广播剧片段， 是1分20秒这个吗？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哈。 好， 这样就是你可以边说，就是我们先听一段，然后你刚才介绍的，我们相结合一下。 好，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好， 这个1039听天下的节目就是每一期讲一个历史故事。然后在节目的最开始呢，会通过一个半分钟到一分钟的小剧场，就里面有角色，通过一些角色的还原、场景的还原，让大家通过半分钟的时间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然后其中大概有什么人物。然后我想给大家放的就是这么一个片段。 好，我们现在听一听《红海行动》这个片段。 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话说在1969年的12月26号，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三架以色列军队的直升机悄悄逼近了红海岸边，他们的目标是对岸的埃及小城拉斯加里布，那里有一个隐藏在沙漠深处的埃及军队的雷达站。就在这时，无线电里传来了声音：“ 雄鸡53号，雄鸡53号，听到请回答。”“ 我是雄鸡53号，我是雄鸡53号。”长官请讲。 汇报情况。 一切准备就绪，即将跨过红海，周围没有异常，等待最后的命令。 好的，开始行动。重复，开始行动。 遵命长官，即将进入无线电静默。 他们，祝你们好运，我和全以色列都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请长官放心，我们一定把货物安全带回来。 估计很多朋友已经看过那部《红海行动》了，这部电影根据2015年的也门撤侨行动改编，而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是一次发生在红海地区的行动。 刚才这个片段就来自于这个小严刚才介绍的由你制作的《红海行动》的这个片段。 它不是红海行动电影的片段，它是 一个小说， 1039听天下那个节目的片段。 节目 对,、 嗯、对， 但是也是同样一个故事，对吧？ 对，讲的是以色列几年前的另外一起红海行动。 哦， 然后我给大家放这个片段的目的呢，就是说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啊，是一个飞行员在飞机里通过对讲机和他的长官、司令官对话 哈。 对对对，在行动前的最后的一个确认。和一个鼓舞士气的一个对话。那么我在这个片段当中就是想要通过效果器做出来对讲机播讲出来的那种感觉， 整个以色列都在等着你的好消息。 对，整个以色列都在等着你的好消息。这几句话都是其实是从直升飞机的那个小破喇叭里出来的那个事儿。我要把那个事儿做出来，我就要通过均衡器一点一点调。首先我要找一个参考，我大概心里对这个对讲机里出来的声心里得有一个数，然后我再通过均衡器一点一点调整，然后最终出来那样的一个效果。 至于这个效果是具体怎么制作出来的，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宣传广告，下半时段我们接着和您聊。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春联盟之赢在创意，我是苗山， 我是浩洋， 咱们稍后接着聊。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另外 欢迎提问的， 欢迎提问。嗨，好，哎，你那二维码时不常的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举一下， 对对对， 举一下，截个屏。 大赛二维码啊，赢在创意，华语广播全球的啊，这个大赛已经启动了，扫着二维码有更多的资料。 嗯， 另外这一位呢，是我们这个所有人都称为大侠的北京电台录音师严乔峰，有请。 大家好，我是乔峰。 你看上去他好像很乖的样子，其实他我们对他的介绍有一个 括号，对他真的很乖的。 对，是乖，这人是很乖了， 是啊， 但是回家之后会变身， 变成什么呢？ 回家之后你还见 我不是好，我自己给我自己埋了个雷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括号里的他的介绍啊。 好的， 这位毕业于中传录音系，喜欢用话筒记录错觉， 哎呦， 擅长用后期制作变魔术。为什么是伪文青御宅男？根本不需要远行，因为闭上眼睛戴上耳机就能看见和听见全世界。 哎呦，对，为什么是伪文青呢？ 你就是个文青啊。 啊，我觉得青还够青，但是还不够文。 青和不够青， 对， 青 足够年轻，但是不够文艺， 但是不够文艺， 不够文艺。 对， 那你就要多和我聊一聊。 是的，是的， 我是够文艺的，又够青的。好恶心，好，咱们继续聊天。 就没有人接自己接了就。 我们本次这个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上周的时候已经正式启动了，5月20号截止，所以大家呢赶紧准备一下自己的作品。然后今天主要为大家支支招，在这个录音技术和这个音效制作方面给大家一些经验分享吧，可以这么说。 嗯， 小严，你的第19个故事开始吧。 到第二个了， 哦，对，刚才那个还没说完呢，是吧？咱们广告时间来了，刚才上半时段最后一点时间听了一段，就是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1039听天下里面有一个红海行动的故事，以以色列的那儿的一个解救的故事为背景的， 对， 然后一个小片段，小严做了一个很棒的音效，然后再给我们接着介绍一下吧。 好，那我继续再说两句。 嗯， 这个状态就是飞行员在直升飞机起飞之前，在跟他的长官做最后的确认，进行了这么一段对话。 嗯， 那么长官的声音是从对讲机里小喇叭、小破喇叭里出来的。 嗯， 然后飞行员的声音是他的本声。 嗯， 但是首先我要把司令官的声音做成类似对讲机的那种破喇叭的效果。 嗯， 就会要把它很多频率砍掉。它还跟电话声不一样，它比电话声要更糙， 更糙一点， 更呲一点。 嗯， 然后同时我还要再往上叠一些那个摁那个对讲机键那种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对，这都是一点一点往上拼，需要进行一个音效的剪辑。那么除此之外呢，飞行员他虽然是干声没加什么太多的效果， 嗯， 但是它也跟咱们之间对话的声音是很不一样的， 嗯， 因为它闷在了一个狭小的飞行舱里，所以我要通过均衡器把它的声音调得更闷一些，然后要加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混响，给它做成那种在机舱里的那种憋着 的 感觉， 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在做后期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尤其是做广播剧啊，你要知道任何声音都是发生在真实的空间里的，你每一个房间，比方说你在澡堂子里，你声音的感觉和你在室外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嗯， 因为房间有很重的混响，很重的反射，而室外没有，所以你在做后期的时候要考虑你这个场景是在哪儿，然后你就要根据这个场景它的特征来调整你的声音，啊。 你刚才说完了，你刚才说完之后，我都想再听一遍那个录音，好像老师 他们可以听其他的， 对， 听其他的也可以， 听其他的也行，反正就是我发现他这种边给我上课边听一段现场录音，感觉有回学校的感觉，大师课， 嗯， 别别别， 嗯， 好，小严，你决定是咱们继续， 咱们 下面 新的， 再听一个另外一个1039听天下的片段，也是小剧场， 叫什么名啊？ 也就一分钟。叫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咱们现在先，你说是先介绍吧，要么先介绍吧，我们带着这些， 对，介绍一下简单的背景， 对，简单的。 同样也是1039听天下节目里的小剧场，就是30-40秒的时间，通过场景还原、人物还原，让大家能够以最短的时间了解时代背景，了解那个故事内容。 嗯， 那么这一期讲的就是间谍的故事。就是中央特科放飞的风筝，就是当时那一段时间风筝热播，然后1039听天下做了一周的风筝的特别节目， 然后这一期讲的是其中一个间谍。 那这个片段是一个， 这个片段是一帮特务敌特啊、来抓那个咱们这边的中共的间谍，结果发现 地下党员， 对，地下党，中共地下党，结果到了地点发现人已经撤离了。然后他有一个场景转换，一开始是在酒店里，那么后来是到火车站，有一个场景切换到火车站，就是 嘈杂的 他的另外的同志提前把敌人要来抓捕他的信息告诉他，他提前撤离，然后到火车站上车走人了，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可以来先听一下。 好，我们来先刚才小严简单介绍了一下故事背景哈、然后咱们简单听听，然后之后让小严再给我们逐步的分析一下其中运用了哪些特别的 拉片儿啊，一会儿 好 拉片儿。 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30年5月的一天，一队宪兵和巡捕房警察包围了上海租界内的一座小洋楼。 就这儿砸门。头儿没人呐。 怪了，昨儿买卖不还开着吗？ 坏了，共匪跑了。 多亏中央特科的同志保护，会议才顺利召开呀。 敌人那边有我们的人，同志保重，一路平安。 前一阵子谍战剧《风筝》热播了好一阵儿，这部剧充分展现了我党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的形象。 好，这个片段结束了，1分钟、啊， 对， 感觉不太过瘾、想再多听听。 像我这种外行吧，我是觉得，在制作音效的时候，有一些标志性的，比如说提示地点也好， 对， 提示大部分提示地点吧，是靠标志性音效，比如说刚刚小严提到的火车站的转场，怎么能让人感觉从上一个就是追捕的场景已经到了火车站了，有这个鸣笛声音， 对，一下就带入走了， 对。然后呢，火车站可能更嘈杂一些， 没错， 比起酒店里，所以呢，在环境音上可能也是要有一些特别的制作， 对，他其实不用说我是到了火车站， 对， 他用一些 不用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啊，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需要说，他是需要通过音效来给人家那种还原场景的感觉，相当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其实这个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意思吧。他会用一些音效，包括我觉得我刚才听到的时候，就是人声的那部分肯定也是有不一样的处理， 对， 是吧？在两个这个空间，不同的空间。 反正我觉得音效首先对我来说是创造了更多的画面感、现场感。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广播来说，我觉得这一点要比电视要强的是哪儿？它的这个代入感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电视啊，我转个镜头，我到了火车站，您看火车冒炊烟，冒烟不是炊烟啊，火车冒烟啊。但是如果你是戴着耳机，你闭着眼睛的时候，它那个火车那个汽笛声一拉响之后，你自己就会有一个画面。 对， 这个代入感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广播相比电视来讲，它其实更贴近人的心灵，就是它不需要你通过眼睛，你是闭上眼睛，你用心去感受，你都能够感受到广播的那个魅力，就是咱们就说声音的魅力吧，就是广播呢，我们日常的广播节目相当于就是一个陪伴的这个感觉可能会多一点，我们提供各样的资讯啊、音乐啊，你想要的任何的内容，但是它其实比电视更贴近你的心灵，就是这也是广播的特别大的一个魅力，我觉得， 而且它给人的想象空间是很大的，尤其是听广播剧， 是 你完全就是在头脑风暴，一直在脑补这个过程，我本人是很享受的。 我也是。 你说这四个做广播的在这儿夸广播，有劲没劲？ 那我们必然要夸广播呀。 有劲没劲？ 我还没开始夸呢。 是。 我还要说以前小时候听零点乐话长大的呢。 哎呦， 我也是。 你们都完了，谁先说的算谁的。 代沟出来了。 完了，这 换一个话题，继续。 好，这刚才咱们听了两个片段了，有没有新的片段？我觉得下半时段我特别喜欢这种 可以听的 大师课。对， 那咱们这两个刚才听着有点不过瘾，是吧？那来一个稍微长点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例，有没有第三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就是放一个3分钟的微广播剧吧。 微广播剧。 对， 广播剧跟以前就是演播类的东西，对你来说制作方面，你觉得特殊性在哪？ 更复杂了吧？ 嗯，演播剧不是广播剧，它是里边有真正是有角色了，有对话，然后有场景了，不像小说，小说就是一个人独白， 嗯， 里边角色也都是这一个人来扮演的。但是广播剧不是，它是分角色、分场景的，所以当然制作难度要更大一些了、嗯、啊。 用声音语言讲述一切。 对对对，就是怎么让大家能够读懂、听懂你想表达的东西，这一点是要下很多功夫的。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即将播放的这个片段吧。 好，这个片段是一个科学辟谣的广播剧、 哦、 啊，就是 浩洋的这个表情、 里边有浩洋的角色，他扮演大哥。 嗯，我是大哥， 就是最后、那个、 到哪都是大哥， 对，闪亮登场出来辟谣的那个人。这个节目他也是去年获得了一个创新比赛的一等奖， 这个真加轶事， 对 吧？对， 真加轶事，没错。 嗯， 他其实是通过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来为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谣言啊，一些假误区啊，来进行一个科学辟谣的。 嗯 啊，还是具有一定那个趣味性的。 嗯， 那么里中有其中里头有三个角色，然后一个是弟弟和妹妹，两个人就是哎呀互相传谣、互相信谣，然后最后大哥闪亮登场，来、站在一个科学的制高点、告诉他们你们都是错的，这样才是对的。 哎 啊，就这么一个状态， 特别的权威。 对， 你听刚才说一个哥哥妹妹两个人互相制谣、互相传谣。都是他们俩办的。 对， 哎，我还挺感兴趣 的。 好， 下面时间咱们听一下。 嗯，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我叫甄好心，甄家三兄妹的二号人物，外号甄二。要说我最爱吃的菜，那菠菜得排前三。想想看，鲜脆欲滴的新鲜菠菜正好和我这样笑颜如花的美少女相匹配，而且菠菜号称营养模范生，富含多种维生素，正是养颜护肤的佳品。索性趁着菠菜新鲜多买上一些，放到冰箱里慢慢吃。 二姐，你的菠菜买的太多啦。 这是我的三弟甄好骗，他总能给我带来第一手的科技时尚前沿乃至旁门左道的潮流资讯。然而今天他居然不走寻常路的管起我来了，这是要造反啊。老三，你敢管你姐，多买菠菜我乐意，你要再敢多嘴，我就把你十岁还尿床的事说出去。啊，已经说出来了。 二姐，不是我管你，菠菜在冰箱里放久了会产生剧毒的。 剧毒？ 我就知道你不信，我告诉你，菠菜里面富含氮元素，氮元素在冰箱里会氧化变成亚硝酸根，亚硝酸根会导致菠菜里的亚硝酸盐含量升高，亚硝酸盐就是防腐剂，防腐剂可是有毒的，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头痛、头晕、胸闷、气短、呕吐、腹泻等多种症状，更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要命呢。 三弟啊，看来我是误会你了，你是真的关心你二姐不枉我疼爱你多年啊。你放心，你尿床的事儿我再也不提了。 哎，甄好骗，你又在胡扯。 大哥，这是我的大哥甄之道，他和我三弟之间总有不可言说的矛盾，可是大哥，我觉得好骗这回真没胡扯啊。 哼，一知半解就忽悠。好戏，你也真是什么都信。冰箱里的蔬菜是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有毒，有毒的东西都能让人中毒吗？一切定性不定量的分析都是耍流氓。 大哥，你几个意思呀？ 哈哈，意思就是含亚硝酸盐的菠菜要想吃到中毒，起码你得一天吃下去10公斤。 10公斤？我又不是大象。 哼，大象也没你们好骗。菠菜养颜不养脑，不如多吃点核桃。不过蔬菜还是要现吃现买新鲜的比较好，既然你已经买了这么多，我们只好抓紧时间吃药了。我宣布未来3天全吃菠菜。你们大哥我会炒菠菜、拌菠菜、煮菠菜、炝菠菜、腌菠菜、上汤菠菜、蒜蓉菠菜、果仁菠菜、鱼香菠菜、糖醋菠菜、香拌菠菜、鸡丝菠菜。 大哥，我错脸，我是真的错脸。 本期内容选材于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学留言榜。甄家轶事编剧于达，导演程涵，配音浩洋、静瑜、段玉龙，后期制作严乔峰。 好，这个小片段哈，我觉得还挺长知识的。 是吧？ 浩洋这贯口可以啊。 是吧？ 再来一遍现场。 那词儿不在，记不住。 反正刚才这个科学小短剧吧，算是一个。知识普及型的，肯定我相信在音效方面要有提高，比如说在故事的情境，怎么说呢？抖包袱的时候，大哥出场的时候，这些比较关键的一些点，用要不同的音效要突出人，比如说你出场的时候，这要有特别的一个音乐， 哒哒哒哒哒， 对，闪亮登场的音乐，应该是推进情节的作用， 对，一个提速器的感觉， 给我们介绍一下制作的时候 是这样。对这个剧，我是有点照着日本动漫的那种感觉做， 感觉到了， 对， 感觉到了漫画书的感觉， 对， 听到了一个什么， 当当当当当当， 对对对对， 对，因为这个剧啊，每个角色的性格都很鲜明，一个就是看什么都信，另外一个就是推波助澜，然后第三个大哥呢，就是。对，科学制高点，神一样的存在。每个人的性格很鲜明，所以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自己的配乐库。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角色是自带 BGM 的。我就给三个角色都设定了一些 BGM， 然后只要到了特定场景，说了特定话，就是这个 BGM。 BGM 是什么？ 叫 background， music。 人设对吗？ 不是背景音乐， 对背景音乐， 是人，我指的是特别人设的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有 BGM 是背景音乐的意思，它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BGM。 对， 对，你说没错，就是根据不同的人设，不同的音乐， 你像大哥的那个哒哒哒当哒当，还有接下来 怎么那么像当当当当， 来一个通鼓，这个是他基本上每期用的都是这个音乐，只要这个音乐一响。就是大哥登场了，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现在就是辟谣时间到， 对， 然后接下来都是真话，前面都别信，就这么一个提示作用，而且他那个音乐的性格和大哥的性格特征是比较匹配的，低音比较丰富，有那个贝斯和底鼓的那种感觉，给人一种就是沉稳踏实， 对， 就觉得你说的是真话的那种感觉， 令人信服感， 对对对对对， 而且有突出的作用 啊，你像真好骗和真二。另外两个人他们的音乐我用的都是比较轻浮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听着就是那种小调的感觉， 站不住脚， 站不住，根本立不住，根本立不住的那种感觉，大家一听就知道，你肯定是个捣蛋鬼的感觉，我不能信你的啊。 就是人物特色和人物特征就通过音乐和音效带出来了， 对， 很细， 很细。 其实这个就是声音后期制作对整个作品的一个再度创作。那我们常说，其实创意，也就是我最开始的那个想法，相当于是这个创意人对这个作品的第一次创作。那我们第二次创作呢，在于播讲者。也就是 演员 来去把它演绎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你就算是按照导演的意思去做一些改动，他也会有自己本身最适合这个作品的一个声音的表演的这么一个能力吧。那这个是一个二度创作，那最后我们到录音师在做这个后期制作的时候，他是要在一度二度创作的基础之上再进行一个三度创作，也就是把我整个的这个作品制作人最开始想要表达的意思，通过音乐、音效，和这个声音的处理，包括最后的这个合成，我把它完整化，也就相当于这个东西是一个成品，已经可以拿给人家去听了。那刚才说过的主观评价，那个就相当于是每个人对每一个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 是。 小严，最后这点时间，是不是咱们再放一个片段？最后选一个。 好呀。 跟大家分享一个 短一点的嘛， 短一点的。咱们要不然听一下1039听天下的节目片头吧，40多秒。 叫什么名字？ 叫1039听天下片头。 哦、看见了，45秒的这个哈。 对对对。 好，咱们下面时间听一听。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听点什么好啊？ 我要听故事，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要不听听咱这个？ 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我还是想听歌。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 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北京交通广播1039听天下。 这个是1039听天下的片头哈，小严做的。 对， 其实对我来说呀，这个作品越短其实越难做。 是，真的是， 真的 我做一个30秒的跟做一个小时的劳累程度差不多。 真的吗？不会更加繁琐一些？ 对，有时候时长会用的更多一些。 对， 精雕细琢。 对，比如说这个我看挺复杂的 啊，元素比较多，也有场景切换。 对对对， 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 好啊。 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一开始一家三口在车里对话的状态，就是来回换台，不知道听什么。我想怎么表现就是这种焦躁的状态，我就想很快速的换台，然后换的都是比较没意思的那个台。 比如说 什么病也没治好，药也什么什么那个、 哎，你看他大侠的风范在最后一句反出来了。 什么那天是晚上我睡不着觉，对，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垃圾台的那种状态，让大家一听就感觉很烦躁。然后呢，同样我也是给一家三口在车里加了一个很闷的混响，大家一听就是一个在闷罐车里的状态，然后有一些马路的车马喧嚣的声音，然后那个广播都是我自己拿着话筒在我车里那么迟录出来的，然后最后再一点一点剪成那种换台的效果。这时候突然一下郭伟的声音进来了。郭伟的声音，他其实是一种上帝之声的感觉， 哦， 你不知道从哪儿突然蹦出来， 横空出世的声音， 横空出世。那这个状态一定要跟之前车里那个实际的状态要有一个很大的反差。我把他的声音做得很饱满，还加了大混响，一种超真实、超现实的大混响，就是告诉大家啊，这是一个脑海里的声音，这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儿产生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就是进一个宏大史诗的那种。类似大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是跟之前那个卡通小的那种形象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之前郭伟说了一段之后，马上楚涵又摁了一下，说我还是想听歌。然后这时候突然所有声音都没了，就剩下田阳和郭伟的那个混响的那个余音。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我刻意的留白，因为我们讲留白是很重要的，你大段节目要留白，小段节目短到40多秒的片花片头，再短到30秒的广告，其实你也要讲究一个节奏的变化，就是你不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节奏一个感觉，你中间要有节奏的变化，你要适当的插一些空白的段落进去，因为有弱才有强，有快才有慢， 有对比， 这个都是对比产生出来的。你如果一直都快一直都慢，其实听着也累。所以这也是我刻意的那么一个塑造。留白。 峰峰今天虽然呢就是给我们放了一些片段，但是从片段的案例讲述上面也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制作经验。 是的。 最后一点一分钟的时间，徐徐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赛的一些情况吧。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报名的方式吧。 好。 首先登录我们的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我们在大赛官网上点击快来参赛吧。那样一个图标，我们进入到这个的二级页面里面啊，上面会有一个大赛说明，希望大家能够详细的仔细的阅读一下啊。我们在下面呢会有一个下载报名表，要按照你报名参赛作品的类别去，按照原创的、创新的、广告的、公益广告的这三类去下载报名表啊。然后在下面呢会有一个教大家如何发送，把报名表文案加上音频发送到yzcy@rbc.cn 的这个官方邮箱。那我们记得命名的格邮件的主题命名格式呢，是让你的姓名加上参赛作品的类别，原创或创新或公益广告，那最后再加上你这个参赛作品的名称，发送到我们这个邮箱 yzcy@rbc.cn 这个邮箱之后，那你就完成报名了。我们收到你的这个所有的资料之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会工作人员跟大家参赛选手再进行一个核实。 5月20号之前赶紧发送过来。感谢徐徐和小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苗山， 我是浩洋，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大赛已经开始启动了，等着您哦。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